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？你对我说你好寂寞，我知道我明了，我问你你要什么，怎么做，你可曾知 谁能代